夜梦呀梦呀，只为你，若水几去不飘零，朝朝问呀问呀，愁呀梦呀，相恋怎样不相恋，只为你用心，岁岁月呀月呀，月月人间，期待春风里呼吸，年年吃呀吃呀吃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环保部让污染的企业付出更高的违法代价，在已督查的16个省份约6300多人，问责6400多人，今年将实现31个省份的全覆盖。2016年各级环保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12.4万余份，罚款66.3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28%和56%。2016年，我国公安机关全年共破获了食品犯罪案件1.2万起，药品犯罪案件8500起，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50余起案件全部告破。公安部治理管理局方面披露，下一步公安机关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。根据第三方的数据，中国每年新售出4亿到5亿部手机，淘汰3到4亿部手机，这就催生了2000亿元左右的手机回收市场。据介绍，这些旧手机按照不同新旧程度，还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，最终变废为宝。实际上，哪怕是完全不能使用的手机，也可以提取贵重的金属。目前建设中的明太原县复兴工程进展顺利，城内古建筑的修缮和环境的整治等工作正在进行。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的明太原县城建于1375年，虽经600多年的风雨，明太原县城仍保存较好。2011年，明太原县城被列入了国家级的历史文化街区。为加强保护，当地政府2012年启动了明太原县城的修复工程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为进一步满足妇科疾病患者就医需求，发挥河北燕达医院在中医及妇科领域的特色与专长，河北燕达医院将于2017年3月11日起增设中医妇科门诊，每周六上午由中医科主任、副主任医师杜贝，每周二、四上午由主治中医师马爱飞在医院2层妇产科门诊出诊，特色诊疗多种妇科疾病。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，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898-1120。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，置换尊享多重好礼，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，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，北京热线0316-3725-888。 Thank you. 聆听经典老歌，一同翻开尘封的日记，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。人间岁月， 你也不必，我可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, vedo che sono non lo so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一块香水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。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感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路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里相通。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种绝不放弃 的秘密便是属于你的心， 让你失去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，不管四季变换，我的心已不隐藏。 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一首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过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的夏夜星空海。 银河奔流向着思念的尽头，夜夜不休涌入海洋心口，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，宛如丝丝琴弦 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， 自蔡琳的布拉格广场，这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歌，是方文山填的词，周杰伦作曲并且制作 rap。 由于蔡琳发行的专辑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当中呢，这首歌的歌词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2014年风靡了全网络，成为了网络流行语，并成为了2014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。

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往下走，听到的歌是叮当和阿信的《走火入魔》，这首歌收录在叮当的第二张国语专辑《我爱上的》当中，在2008年7月8号发行。 对不起，刚才我是不是听错？还是我想太多，想到了黄头？ 天气不错，开了窗，几层霓虹。 进一步，退一步，都害怕大步，跟不上太阳度，永远做朋友。 给你线索，也给我勇敢借口。下定决心。 配上文字的伍思凯的音乐，在爱情和友情两个部分里面的表现，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官。爱情当中的他隐晦而飘忽，谈起朋友的他跳动着希望。他的歌声总是能够很轻易的跨越时间的痕迹，轻轻的敲打我们那颗感性的心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《心上没有心》。 曾经最爱的是你，旁若无人的表情。自顾自美丽，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，直到发现我自己一样无法靠近你。

现不是选择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？当你看到盛开的世界，也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，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虚线，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？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， 老歌新唱，和小虎队歌颂青春励志版的红蜻蜓不同，经过 Bytu 改变的版本呢，以活泼动感欢乐舞曲形式呈现，在两个人轻松洋溢的嗓音诠释下，终于原曲主旨的同时，也唱出了新生代独特的味道。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，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悲伤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经和笑，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

传优秀之人皆有某段沉默的时光，困苦不抱怨，孤寂不责难，不断的努力攀岩，但终究会在黑暗之夜寻找到绚丽的盛开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， 我走过 没有回头， 我记得 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的花， 我唱歌想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，夕阳西下，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话。 你经过我书房起伏动我的发， 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满天雪花， 我走过 没有回头， 我记得 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那是是个孩子，我在窗棂下，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，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 那相望情深，面对谁曾想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，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的时间，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，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情，做自己的热爱，让自己欢喜的事情，用我的方式，以我的旋律。哎呀， You're for my cutie in my own way. I won't go follow the leader. I don't look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don't talk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know I'm a g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, 'cause I'm a lady. Hey, yes, I'm a lady. Come on, I'm a lady. All my girls, show me you later. Tell the world, say you're proud to be a lady. I know I laugh so loud, and I might cry so much. Come on, to all those judgy eyes, I got a whole lot of love. I don't know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

变成浮光掠影高，生活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。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，当万籁寂静，夜色微凝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，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画面里我最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电影，当光影走近，光影离去，当他们走近，他们离去，只有我和你会不离不弃，拥有同一个姓名，你是我自己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，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想做回我自己，你带着我所有的初心，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抽屉，当我找到了你，就会再度合为一体。会老去，终生会想起，踏入万丈红尘里，做回我自己。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电视剧《海派甜心》的插曲，由严歌苓作词，欧阳艳俊作曲，罗志祥演唱，收在了他2011年发行的鬼专辑《龙生门》当中。2011年，这首歌获得了2010年音乐标榜年度金曲奖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爱不单行》。一起来听。 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爱跟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它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，别害怕。

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拉拉歌。那一听到这个歌名呢，大家一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快乐大本营的主题曲啊。其实呢，这首歌是另外一首由黄磊演唱的拉拉歌，这个是由吴旭文创作，黄磊演唱的歌，收录在了黄磊的专辑边走边唱里面的。 我不是别人说的那种潇洒的男子汉，也可能没有繁华的都市迷人的温柔心肠。我也许怀疑世间的是非对错的各有一半，但至少我还拥有抵挡诱惑的铁石心肠。那花开花谢生老病死，生命是一个模样，而朋友开总是要劝我不能太吊儿郎当。而春风秋雨一年四季，谁不是年年成长。我欣赏自己虽然很平凡，至少还敢做敢当。呜啦啦啦啦啦啦，生命是一首美丽的歌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试着活得一无所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不要似是而非的生活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世界最困难就是快乐。 秀子，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英国民谣，在伊丽莎白的女王时代呢就已经广为流传了，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所作，他是位长笛演奏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绿袖子呢，就是由袁若兰同丽演唱的流行歌，一起来听吧。 你送的鸢尾花早已经枯了，你教的那首歌我学会弹了，旋律吹乱了心，又随风飞走了，我的

感觉如何能调和。总之界限要清楚划分，也发自己还想要的不完不完，把自己平静的心在沸腾，爱过的人都非得当成假想的敌人，不完不完却反复提醒自己有伤痕，冷漠的人也在很假心前先对自己残忍。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追月是动画电影《秦时明月》3D 电影《龙腾万里》的主题曲，由宁财神作词，胡彦斌作曲演唱，收录在胡彦斌的第9张个人专辑《泰歌》当中。这也是胡彦斌继《月光》之后再一次为《秦时明月》创作的歌。接下来继续听到。 冷风呼啸隐隐如刀，举头暗月雪人笑，思绪难了。你怎的爱让我失了，我对的长剑一个用得惯，要穿过这关，无论多么远有想起的伙伴。追逐的别忐忑，天海过不去，用历尽的坚持不虚妄于真实，用炙热的心写歌声不作诗。追逐的别忘了你已不在，此刻的坚持只为传送给你。 月雪人笑 男人啊。 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，而《青苹果乐园》的创作呢，也只是试水。1988年7月，中国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了一档电视新春争霸战的节目，对象皆是青春的少年学生，内容颇为清新。小虎队作为节目助理出身，在节目当中用于烘托气氛。他们呢，分别是吴奇隆18岁、陈志鹏17岁，还有15岁的苏有朋。这三位少年在当时一上电视呢，就大受欢迎。好像有一点点今天的 TFBOYS 的味道啊！接下来听到《青苹果乐园》。 周末午夜变坏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意他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起我们的说拜拜。英文、习惯，样样都浪漫，烦恼、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感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？ 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。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不一样。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等着我，尽情摇摆，等着我，不要伤怀，等着我，在我光彩照耀。等着我，不要伤怀，等着我，哪怕光彩照亮天空的阴霾。

赛，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，不怕犯规，只要比赛没错不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跟着自己去拼。 舒服的感情就是你聊起任何的话题，对方都能够聊得下去，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，而是对方极感兴趣。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，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，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，没听过的对方好奇也会让你充满言说欲。两个人最好的相处就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。来听到陈慧琳的两个人。 你说你要整天带我环游全世界，我叹口气问那还得再等几年。你轻轻握我推开，你说着讨厌，手却乖乖在你手里面。你说别的女孩你都管他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管他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，管他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